参加在越南举行的第十八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在会议期间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书记、约旦共产党总书记、伊拉克共产党对外关系部长、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挪威共产党国际书记、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国际秘书局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